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 这种例子太多了。所谓善心造了大恶，尤其是现代一些年轻的父母对待儿女溺爱，到儿女长成了不孝顺父母，为非作歹，才晓得自己大错特错。 所以小孩就是要从小教起，所谓少成若天性，小时候如果不严加管教，长大以后就没法子教了。 那么必然是背叛父母，父母对他稍微有点不好他就不满意，这还得了？从前中国古老的刑法里有一条叫 侵权处分， 就是如果父母说 我这个儿子不孝，你把我的儿子判死刑，杀了他吧， 而法官马上就判，什么都不要审了，因为侵权是第一等的处分。 所以从前的儿女很怕父母，父母若是告状，法官不审就定案了。 父母说给他坐三年牢，法官马上就批准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那是父母之命，没话讲的，所以不必审了。 大家都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，哪个做父母的不爱儿女呢？若是父母不爱你，你在社会上就不能做人了，社会自然也不要你了。侵权处分好像在民国二十几年还有，以后废除掉了。有了这条法律，的确儿子不敢不孝， 因为不孝国家法律是要治罪的， 而且还没有办法请律师，连律师都不能请的， 因为侵权是没有辩护的。 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反省深思的呀。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某家大富之岁荒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，告之县，县不理，穷民越寺，遂思之而困入之，众使定，不然即乱矣。 遇到荒年收成不好， 穷民白昼抢粟于市， 粟就是粮食，平民到处去抢劫， 告知县，县不理， 到县政府告状，县政府怕群众暴乱不敢阻拦， 穷民越寺， 是说抢劫的风气越来越盛，县官也管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 遂思之而困入之，众使定。 于是这个大富人家就自己把这些抢劫的人抓来，私自用刑，把事情平定了。如果事情不平定呢， 不然即乱矣， 几乎地方就要发生动乱，不能收拾了。这是以恶心恶行对社会做了一件好事。 故善者为政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 什么叫做正？什么叫做偏？ 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。 善心是正，恶事是偏。像前面所说的吕老先生，就是以善心做了一件恶事， 这就是正中偏。 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 但是善恶的标准都要从对社会对世道人心的影响而论断的。如果说他们来抢我家的粮食，县官也不管，我家里用人多，我们组织起来反抗，把暴民制止，用刑罚加诸于他，这是私刑，这不是一件好事。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，他做了一件什么善事呢？ 就是对社会的安定帮助很大，使得暴民不至于危害地方，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。 这是为了私心而替大众做了一件好的事情， 这就是偏中正。 何谓半满？义曰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书曰：伤罪贯盈。 这是古圣先贤的教训，后人尊称为经。这个教训是真理， 而真理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。 积善成名，积恶灭身，这绝对是真实正确的。 如主物于器，勤而积之则满，懈而不积则不满，此一说也。 这是比喻有一个器皿，我们要想在里面存满， 而存久就满了，如果不存，它是不会满的。 这就是要知道积善的重要，而不能够积恶以自取灭亡啊。 昔有某氏女入寺，欲施而无财，只有钱二文，捐而与之，主席者轻微忏悔，及后入宫富贵，昔数千金入寺舍之，主僧为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问曰：吾前施钱二文，是轻微忏悔，今施数千金而施不回向，何也？曰：前者物虽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轻忏不足报德。今物虽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待忏足矣。此千金为半，而二文为满也。 这是佛门的公案。从前有一位女居士到佛寺里想布施，但是没有钱， 只有钱二文，捐而与之， 是说他身上只有两文钱， 而从前的两文钱是很少很少的， 他就拿去捐在佛寺里做功德。 主席者亲为忏悔， 主席就是佛寺的方丈，因为他的心诚，就亲自给他忏悔，给他祝福。 及后入宫富贵， 没有想到这个女子的命还不错，以后进入到宫廷里面做了皇帝的妃子，这就富贵了。 昔数千金入寺舍之， 他带了几千两的黄金到寺院来做佛事， 主僧为令其徒回向而已。 主持老和尚没有亲自给他回向，只叫他的徒弟给他拜忏消灾回向。 因问曰：吾前施钱二文，施亲为忏悔，今施数千金而施不回向，何也？ 这位老和尚很有道德，不像现在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如法的事情。 而从前有道德的人，不是论施财的多少，而是看修福的人心是否真诚。 如果是真心修福，再少的钱都要亲自给他主持；如果心地不是很虔诚，则用不着老和尚亲自去操心。这位老和尚就告诉他说： 前者物虽薄，而施心甚真。 从前你虽然只布施两文钱，但是你的心真诚， 非老僧轻忏不足报德。 今日你得到富贵，施金虽然很多，而布施的心不真切，这是他从前心真真诚的在三宝里修福，这是舍一得万报，他真的得到了。老和尚亲自给他修忏悔，现在他已经富贵了， 但是对于佛法上那种虔诚的心却被富贵荣华给淹没了。 退转了。 今物虽厚，而失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忏足矣。 是说我派徒弟代表我替你忏悔就够了。其实老和尚这个举止就是唤醒他，真正是大慈大悲，这是机会教育，叫他真正回头。这个人是可以救的人，不是不可以救的。 此千金为伴，而二文为满也。 从前不失二文，他的福报是圆满的， 而现在不失千金，得到的福报则是一半不圆满的。 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，我们修福念念圆满，确实不在乎失钱多，不在乎做得多，心真切，尽心尽力，就是念念圆满了。所以回向必定讲到三点， 也就是真心显露。 我今天修行，第一，回向实际。 实际就是求明心见性，求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。 第二，回向菩提。 菩提是求觉而不迷，真实明了宇宙的真相。 第三，回向众生。 就是愿三宝加披，尽心尽力，协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并不是为自己。 果然存这个心，用这个心，则念念功德圆满。如果有丝毫的自私自利，求名闻利养，这里说得好听， 得一半功德， 其实不但一点功德也得不到，就像刚刚我跟诸位说的，是造了一身的罪业。 所以看问题绝对不能只看表层，而要有深远的眼光。 你要看得细，看得远，看得大。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。 钟离受丹于吕祖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吕问曰：“钟便否？”曰：“500年后当复本职。”吕曰：“如此则害500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” 这是中国人所尊敬的八仙，吕洞宾是其中的一位， 而汉朝的钟离权也是一位。 吕洞宾当年跟仙人钟离权学点铁成金术，钟离权告诉他说：“ 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” 是说有些贫困的人，你点铁成金，可以帮助他发财，帮助他富有，解决他的贫困。 吕问曰：“钟便否？” 吕洞宾就问说：“ 这个金子以后会不会变成为铁呢？” 钟离权告诉他说：“ 500年后当复本职。” 是说500年以后金才会变成铁。吕洞宾说：“ 如此则害500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” 虽然是利益了现在的人，但是会害了以后的人，这个事情做不得。我们看看现代的人，现前只要得到便宜，他怎么会想到后来会不会害人呢？ 由此可知世道人心是怎样的变化呢。 曰：“修仙要积3000公恨，如此一言，3000公恨已满矣，此又一说也。” 道教讲 修神仙要积3000功德， 就是说要做3000件的好事才有资格修道。受丹就是传道给他，他的条件比佛法的条件要宽得多了。佛法的条件比这个要严，佛法是清净心才能够入道，才能够成为一个法器，而道家的条件是修3000善，它不是讲清净心，是讲善心，是真正的善心，才有资格传道给你。 所以道家的条件是善心善人，而佛法的条件则是清净心，比善还要难修。 他这样的存心，三千功德圆满了，他不伤害一切的众生，实在讲是超越了三千善行，一念就圆满了。像了凡居士做的减租这一件事，他的这个念头，一万条善事就圆满了。 这就是在心地上修啊。 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施之物，是为三轮体空，是为一心清净，则斗宿可以种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 尽心尽力就是圆满，心与力都没有完全尽到，还保留了一部分，这个善是半善。 所以说积功累德一定要尽心尽力。 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对于圣教怀疑， 也就是烦恼里贪嗔痴慢疑的疑。 你说的我们听了也相信，叫我们修善布施总是要留一点，总是不能全心全力的布施。心里想到， 若是全都布施了，明天的生活怎么办呢？ 这就是心里面有疑，不能果断，没有智慧，所修的善都是半善，都不是满分的善。 所以往往修善得不到好的果报，也不能立刻得到果报。 你要晓得原因在哪里呢？如果你真正肯修，对于圣教完全的明了，信从，一点也不怀疑。 但是世间人讲你傻，说你迷信，我们有时想想，他讲的也好像有道理，因而善心不敢发，善事不敢做，那么你的善心已经被邪见所转了。 而你果然相信，果然肯做，果报则是显著的。不只是像了凡四训所说的，是真实而不可思议的。读了这本书，你绝对要深信，你要有胆量承担，只要真心的去做，舍一何止是得万报呢？这是一点都不错的。如果贪着舍一得万报才发心，那不是真心。虽然是舍尽了，当然还是可以得到， 而得到的是半，不是满了。 舍财绝对得财富，舍法绝对得智慧，无畏布施绝对得健康长寿。因缘果报是真理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真心去做，不求富贵，不求财富，也不求聪明智慧，也不求健康长寿，什么都不求，你得到的必定是样样都圆满，这是多么的自在呀！ 而有求的心还是能得到，但是得到的就不圆满了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无所求，你的心纯真，你行得善称信，而信得流露，果报则不可思议。其受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、诸佛净土，都是从性德流露出来。而有一念希求，就不称性了，你所得到的功名富贵、健康长寿是修来的， 而修得的会失掉，是有限的，有范围，有大小，有长短的，是享受得尽的。 唯有性德，它跟真如本性一样，不生不灭，无有穷尽，这才叫真正自在。要不是一个大福大智的人， 谁肯把自己的利益舍得干干净净呢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。 所以真正的大福唯有诸佛菩萨在修，二圣人都不能修。 因为二圣人怕麻烦，譬如度众生，我好心去帮助他，他不接受，还要毁谤侮辱，算了，不度他这就不行了，这就不圆满了。而菩萨则不然，他知道众生的烦恼习气种种忤逆，菩萨也不在意，还是很耐心很慈悲地去度他。 所以菩萨用心跟阿罗汉辟支佛不一样， 阿罗汉辟支佛还是用意识心， 而佛菩萨是用真心。 你若是要求真正的富贵，其实富贵不是求来的，是本性里本来具足的。诸佛教人无非是开发自性真实富贵，也就是明心见性。 所以佛弟子的修学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回向实际开发自性， 而自性里什么都具足，我不向外求，只求开发自性。 因为自性里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宝藏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库，都是世出世间最富有的，可惜自己不晓得。唯有最聪明的、最富有的佛陀教我们开发自性， 因此佛的恩德就无比了。佛的恩德是第一大呀。 这些真实的道理、事实的真相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用真心，确实， 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。 粟是粮食，斗粟是一斗粮食，可以造没有边际的福。 因为它称性啊。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 是说以一文钱供养三宝能消千劫之罪。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 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 表面很像佛教，实际上里面的所作所为是妖魔鬼怪。我们今天要想种福修德，到哪里去种呢？万一这寺院是妖魔鬼怪，我们不但福没有种上，可能还要作恶呢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法讲的是 心地法门。 如果你是真心来拜佛，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是自己真诚心的感应。 因为我的心正，纵然是邪魔外道的庙我去拜也正，也是佛菩萨，也是正神。而我的心不正，虽然是正法道场我去拜，所感应的也是妖邪。 如果说末法时期没有地方好修行，那就错了。真正的道场是在心地。维摩诘经上讲， 直心是道场，清净心是道场，慈悲心是道场。 道场在心里，我心里有道，我到哪里都是道场。我的心正，到什么地方都是正法，这才叫 境随心转。 外面的境界都随着我的心来转变。诸位同修，如果能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认真的修学，大家都修，那么就社会有福，国家有福了。 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亿，福不满也，此又一说也。 未忘就是没有把这些妄想杂念除掉，纵然是黄金万亿拿来布施，所得的福都不是圆满的，这是讲半满。 何谓大小？ 其魏仲达为管职，被设置冥司，主者命立成善恶二路，必至则恶路盈庭，其善路一轴仅如柱而已，所乘称之，则盈庭者反轻，而如柱者反重。仲达曰：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多乎？曰：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 福善有大有小。古人有个故事，从前 魏仲达为管职， 管职一种是教书的先生，一种是服务于政府机关如翰林院内者， 被设置冥司。 有一天他被小鬼抓去见阎罗王，阎罗王就审判他，叫判官把他的档案拿出来。每一个人一生都有善有恶，就有善恶两本记录，在阎罗王鬼王那里都有档案。 所以了凡先生教我们要发敬畏之心。 档案拿来之后，看到记录恶的不止一本，搬了一大堆出来，都是他造恶的记录。做善的记录如柱，他一生做的善就只有一卷，所造的恶有几十本之多。把他造的恶和善称一称，看哪个重呢？结果所造的恶还不重，恶是很多，可能是没有大恶，就好像记过一样，小过记了很多，没有什么大过失。 所以一个大善就抵过了盈庭的小恶了。 这一称，阎罗王也欢喜了，这个人毕竟还是一个善人。所以仲达就问了，他说： 我年未四十，这一生怎么会造这么多的恶业过失呢？ 阎罗王就告诉他说： 一念不正就是恶，不是说做了恶事那才叫恶， 而一个念头恶，鬼神就给你记了一笔。 虽然这一生做的恶不多，但是恶念很多，还好他有造了一个大善业。 因问轴中所书何事，曰：朝廷长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述见之，此述稿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曰：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，向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少而大，苟在一身，虽多亦小。